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康阳定下一颗心来继续饮茶，颜元昭却有些坐不住了。他靠近石金红轻声道： 石将军，放他回去做甚？就地杀了是保住田云名声的最好办法。 石金红回道： 谢六皇子对小儿关怀，但亲卫营中谁人不知那楚子陵与小儿的干系，贸然杀之不给缘由，流言只会更甚。 颜元昭却不赞同： 那秘密处决了也好，左右也就十几人知道此事，万一他们将楚子陵带回后，再拿那些字迹与廷云相仿的姓说此人通敌叛国，何况那姓楚的可是知道不少中原军情。 石金红仍然是温和有礼： 六皇子稍安勿躁，您尽可放心，楚子陵被调去萧齐营多月，布防已有调整，况且他们不会采信楚子陵的任何言语，楚子陵此去南疆必死无疑。 颜元昭颤一挑眉，康阳似乎也察觉了颜元昭的疑惑，主动示出了诚意。他指一指地上散乱的信函说： 将军，信您都看了，皆是原件，您尽可把信件通通焚毁，出了这顶帐篷，康某不会再提一句信件之事，就当是那子陵偷窃军中财物被解职赶出了军中吧。 康特使着实贴心，石某在此谢过了。 石金红示意过后，一直垂手立在旁侧的石庭云开始动手收捡散落一地的密信。与此同时，石金红再次开口： 康特使，石某这里也有一件事望请您知晓。 康阳彬彬有礼： 何事？ 定远温飞如从来没有受过伤。 康阳不知他为何提起此事，客套着笑了： 那不是很 好。字还未出口，康阳便明白了这句话背后之意，登时冒出了一身鸡皮疙瘩。颜元昭与颜元恒起先并不是很能明白石金红为何会提起此事，温飞如不是在定远之战前就负了重伤？石金红看着康阳煞白的脸，慢条斯理道： 小儿早察觉府中有内奸，便玩了一个小小的计策，告知亲近之人两条截然不同的讯息，一则是定远温飞如受伤，二则是雍州城白府将受伤，而不久之后定州即遭贵军之袭。 颜元昭也渐渐明白过来，目含惊诧望着正在收拾信件的石庭云。石庭云面上的悲伤再也不复，把信件一页页拾起，扬手扔入一旁的火炉。在火舌将指甲焚烧的翘卷起来时，石金红笑道： 哈哈，我们既然早已辨明内奸，便辛苦康特使替我们将内奸送回南疆，好生处理了吧。 另一营帐中的楚子陵对主帐中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，他屈起膝盖碰了碰怀中之物，那块碎玉仍然在。在玉石被震怒的石庭云踏碎后，他借口那是母亲遗物，已将碎掉的玉包裹好重新揣在了怀里。 碎掉的玉也可修复，拼一拼也不难看出原貌，还能用，还能用。楚子林也只能这般安慰自己，将头靠在一侧的硬木上，忍受着周身火烧一样的痛感。接下来几日，康阳留在北府军中商议和谈事宜。楚子林听外面闲聊的亲卫说，康阳这几日相处下来，很是佩服石将军与少将军，比出来时的惊傲自持很多了几分谦卑。但楚子林的日子过得却不是很好，身上的鞭伤疼痛另说，每日缺水少食，偶尔由亲卫送来的一顿饭还是馊的，哪怕不去闻它，囫囵吞枣的咽下，含在嘴里那又粉又腻的味道也叫人作呕。第二日，李叶书来了，二话不说揪住他便是一阵痛打，下手竟比石庭云还狠上几分，要不是外面手术的亲卫听出声音不对，楚子林怕是会被他生生打死。眼见李叶书红的眼睛由自踢打不休，声音里都带了发狠的哭腔，一名人高马大的亲卫索性将他扛在肩上送出去找石少将军了。这下楚子林伤上加伤，喝水都反胃呕吐，偏那李叶书像是惦记上了他一般，有空便要翻窗来揍他，甚至还带了刀来，每次都是以被亲卫生生嫁出去作解。楚子林过得狼狈，简直是度日如年，日挨夜挨，总算是熬到康阳离营的日子了。南疆使团要秘密带楚子林离开，因此选在凌晨时分动身，为了避人耳目，楚子林的头上还被蒙上了黑口袋。在被蒙上的时候，楚子林的眼角余光瞥到了来相送的石庭云。到了别离时分，楚子林心中倒是生出了些别样的惆怅来，他暗道，公子，或许再见时我们便是敌人了。而另一边，康阳向石金红拱手告辞，并告知了他最后一件事。 石将军，太阳有一尾灰颈鸽子，听我一言，留之无用，杀了吧。 和谈队伍沿沧江一路行去，耳闻涛浪声声，离北府主营远了。马背上的楚子林动了动酸痛的身子道， 可以了，既已走远了，便松开我吧。 负责押运他的和谈队伍面面相觑一阵，嗤笑起来。楚子林被绑着着实不舒服，皱了皱眉， 康阳何在？ 康阳御马而来，单手扯去他头上的黑布，乍然亮起的晨光刺痛了楚子林的眼皮，他颇不适应的一眯眼，待能睁开眼时，他挪动了一下被绑得发麻的手臂，他想或许是艾莎未曾告知旁人自己的皇子身份，只有康阳一人知晓，因此他离康阳近了些，低声道， 艾莎现状如何？ 康阳看他一眼， 不是很好，眼睛伤了一只，九死一生才捡回一条命。 楚子林不解， 他一个文臣怎得伤了眼睛？ 文臣？ 康阳去着他的笑眼以及发问时微微上扬的语调，叫楚子林隐隐觉出一丝不对劲来，他问道， 不是艾莎叫你见我回南疆？ 回？ 康阳思索一阵，笑了。 是的，回南疆，从今以后，南疆艾莎府便是你的家。你以前在中原做奴，做了一段时间参军，也是享过福了。现如今要做回老本行，不知感触如何？ 什么老本行？艾莎跟你说过什么？ 楚子林心中的不妙预感愈来愈浓。 艾莎副将托我转告你，你既然爱做奴，他便恩赏你做一生一世的奴。 艾莎副将？ 楚 楚子林张口结舌一震，终是意识到情况与他想象中截然不同。他不敢再隐瞒，胸膛里的血液渐渐沸腾逆流，冲得他脑袋嗡嗡作响。 我是南疆皇子，我胸前有信物。 康阳一挑眉，伸手入他怀中，当真摸到了一堆碎裂的硬物。他将那包东西取出，在手心里捏了捏。在楚子林露出期待的神情后，康阳拆也未拆，一挥手，那包碎玉便应声落入沧江，及时被吞没入江水之中，浮沉几下，再无踪迹。面对着楚子林刹那灰青下去的脸，康阳水晶眼镜下的双眼泛起了似笑非笑的冷光。